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上六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六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上情况，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3.7 处于基本畅通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路段主要有西三环航天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双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以上是路况信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与教育面对面独家推出。那么今年的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从元月2号开始，将在14号结束。那我们将陆续邀请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以及校长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解读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3所学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联合大学以及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关于这3所学校今年的艺考政策，你有哪些关注的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节目当中和嘉宾一块儿来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随时在上面留言。那我们的这个节目排期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北京考试报以及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计划增加3万学位，缓解入园难；朝阳年内新增学位1万余个；北京八中联手门头沟办新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市今年为群众拟办重要民生实事，昨天开始在首都之窗网站邀请市民投票。这些实事包括7个方面28件，包括新增学位3万个，着力缓解入园难问题，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停车位1万个等。市民可以选择赞成、不赞成或弃权。 在28件实事当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包括7件事，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在城乡建设150个养老服务驿站，组织名中医到全市3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扶持不少于150家实体书店，向群众发放5000万元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等等。记者从朝阳区两会了解到，2018年全区将新增学前教育学位近1万个。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朝阳区将启动实施朝阳区第3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速构建普惠多元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计划通过资源扩充、安全稳定保障、队伍优化等8大工程，计划新增学前教育学位近1万个。将各类型幼儿园纳入积累管理，加强对无证办园的规范整治，促进学前教育内涵发展。在义务教育方面，2018年朝阳区还将通过新建改扩建7所中小学和集团办学、深度联盟等方式，新增优质义务教育学位8040个。门头沟区教委将与北京八中再次合作，创建北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这是门头沟区教委继举办北京八中京西校区之后，第二次与北京八中合作。该区将依托北京八中教育资源，发挥名校品牌和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效应，将北京八中本校的办学理念和门头沟区域发展特点相结合，实施一体化管理，办优质且有特色的京西学校。该校属于12年一贯制学校，规划54个教学班，每班40人，包括中学部和小学部，专任教师最终达到220人。教师由北京八中本部和豫园中学教师组成。同时，学校还将面向全国招聘特级教师和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生。目前该校的中学部已经完工，计划今年3月初投入使用，9月1号正式开学。市交管部门昨天表示，预计下周工作日早高峰，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增大，晚高峰蓝色港湾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滑雪场、冰场仍是周末出行热点。交管部门提醒，橙色预警期间，全市在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现行交通管理措施基础上，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含驾校教练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将禁止上路行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期早高峰德外大街进城方向以及五一小学、北京小学等部分学校周边交通压力持续较大，交管部门建议过往车辆驾驶人关注实时路况，及时躲避车多路段行驶。下周大部分中小学生将陆续进行期末考试，之后放寒假，期末考试期间早高峰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进入寒假后周边通行情况将会有所好转。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2019年你在浙江招生的高校的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范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部分高校专业放宽选考要求，不限选考科目的专业提高了 6.9 个百分点，考生可报专业选择余地变大，物理仍是选考王中王。3.9时节，北京大学在未名湖开辟了冰场，向学校师生免费开放。昨天，颐和园70万平方米冰场也全面开放，冰上健身活动同期开始。颐和园冰场分为2个区域，分别为昆明湖主湖区和西堤的冰滑梯区域，游客可在冰面上健身娱乐，体验皇家园林冰雪世界。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节目。今天我们邀请的3所学校分别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和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那么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平台上提出您的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 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误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五点半锁定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面，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继续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主任鲍桂莲，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另外呢是来自北邮世纪学院的招生就业处王帅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黄珊珊副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黄院长是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哈， 是是是， 就学校的这个招录政策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现在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这个听众越来越多，那么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呢也可以随时的来提问。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利用下面的时间将分别那么为大家介绍这三所学校今年的招录政策。首先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是198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形成了经、法、教、文、史、理、工、医、管、艺等十个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高职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完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实施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开放新校战略，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北京人民满意的城市型、应用型大学。学校以培养适应国家特别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20多万毕业生，他们活跃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行业，许多毕业生成为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鲍桂莲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18年联大艺术类招生的专业和计划的这个有没有相应的变化，我们先来说一说。 是这样，听众朋友们，然后我们2018年艺术类在京的招生计划，从美术类来讲主要是设计学类和绘画。设计学类是一个大类招生，它里面包含了数字媒体艺术、服装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和工艺美术这几个专业。然后我们同时呢还有表演类的专业，我们招收表演，同时还有针对音乐的考生有一个音乐学师范这个专业，它主要是培养师范的中小学的师资的。 嗯，好。那么艺术学类主要是还包括啊一个这个设计学类的大类和一个绘画，这都是需要美术统考成绩的哈。还有就是表演，表演可能它的这个要求更多一些，需要校考。还有呢就是音乐学师范啊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其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专业没有了。 主要就是这些，再就是两个 高职的专业了。 对，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个这个专业。那么在计划方面有没有大的变化呢？ 基本上就是设计学类这个大类，在京拟招生计划是225人，然后绘画是15人，表演呢，我们初步拟定的计划是15人， 不好意思，这个是最后校考之后，我们会根据整个校考的情况来确定北京的招生的人数，因为教育部有规定，就是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计划数的四倍来确定的。就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最后北京如果表演合格人数只有40人的话，那么我们的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就会调整到10人。如果说比60人还多的话，那我们也会增加计划。这个等3月份整个校考结束之后，我们会公布正式的北京的招生计划。现在只是一个拟定的15人的计划。 就是说，要看最后的那个合格证发放， 对对对， 是吧？ 最后看考生的整体情况。 对，好，那这个是呢专业和计划的安排。那我们说了，这个要报考艺术专类，它一定呢是在我们这个高考之前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是否要参加校考啊，什么样的条件哈，我们也来说一下。联大啊这些专业相应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是否文理兼收，有没有单科的限制啊？ 我们这些专业呢都是文理兼收的，没有单科限制。然后这么多专业，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乱啊。归纳一下，就是除表演专业以外，其余的都不需要校考。比如说我们美术类的专业是要通过北京的美术类的统考获得相应层次的合格证。比如说你本科肯定要拿到本科的合格层次的那个合格证，高职的要拿到高职的。然后表演专业我们是要有校考的，而且校考必须取得合格证。然后音乐学呢，我们是没有校考，但是我们承认在京招生公办院校的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作曲与技术理论这5个专业的本科层次的校考合格证 都可以来报音乐学的这个师范方向，是吧？ 而且这个是不需要大家来给我们提供的，因为每个学校考试完了之后，他会把合格的考生的数据报给北京市考试院。我们录取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的条件，相应的符合条件你报了，我们就能投档过来。所以有很多家长打电话问我说：“我们这个我们来登个记。”我说：“这不需要，因为你到时候相应的数据，北京市考试院都有。投档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投过来，你符合条件就投过来了。 只要这类的艺术类的校考你参加了，而且合格了， 对， 你就不用管了，你直接就去报这个音乐类的。 只要是这5个专业的，在京招生的一定是公办院校。 这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这个倒是简单了哈。 对，省得大家奔波了嘛。 对，只有这个表演是需要这个到我们学校来参加这个校考的。 对， 那美术类专业的这个考生，我们是达到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投档线就行，就是本科，比如我考本科嘛，那我只要达到那个美术类的那个12月9号考完了那次，我达到那个线就行了，还是说一定要在那个线上多少分才行？ 只要够合格线就行。 过了就行。 我们最后录的时候是按着文化课从高到低来录，你只要合格了就行。 那就是一个门槛，而这个门槛就是不用再加高了，是吧？ 对，不用了， 不用了啊。好了，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录取办法。因为分为设计学类，然后这是美术的，然后表演的、音乐等等。那我们看这个录取办法，它的这个专业的成绩和它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是怎么样来核算的？ 是这样，就是我们表演是使用校考成绩来录，我们按照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来录取。然后如果说你校考成绩相同的话，我们会比较你高考的成绩。然后其余的设计学类呀、绘画呀、音乐，我们都是按照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来录，而且是文理科统一排序的。如果说你的高考成绩相同了，那我们会考虑你统考的成绩。而且这文理科统一排序的时候会有一个折算的办法，基本上就是高考成绩乘以各省的艺术文的控制线除以艺术理的控制线。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来设置呢？ 因为是文理统一排序嘛，为了保证整个的公平性，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个折算成绩。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文理科的线还是有差异的，就以北京市2018年的艺术类控制线为例吧，比如说它文科的就是320，理科就是300分，那肯定是有差距。相对来讲，如果统一排序的话，理科可能会吃亏。所以我们这样有一个折算公式的话，它就是比较公平。 好，这个是折算。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的就只需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表演专业的校考的相关的情况了哈。先说说这个表演专业它具体考什么校考，大家一般都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准备呢？ 表演的校考是分为初试和复试的。初试的考的内容呢主要是朗诵、形体和声乐。 比如说朗诵，你可以朗诵一些小说的片段啊，诗歌呀，散文这里面，然后它的要求是2分钟以内，而且我们要求朗诵的内容必须是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而且是弘扬当今社会主旋律的一些作品。然后形体方面，你可以是舞蹈、体操、武术，这都可以。 嗯， 然后可以自己带伴奏带，也是限时，也是2分钟以内。还有就是声乐，声乐我们要求是必须是无伴奏歌唱一曲，这是初试的基本内容。初试过了之后，我们会有复试。复试分两类，比如说如果说你就是特别想去考主持这一块，那你就可以即兴评述，根据老师出的题，然后你来即兴评述一个。那个小品呢，主要是抽题，然后几个同学合作表演一个小品，主要是这两块内容，初试和复试。 嗯，表演这个专业在入学之后它还会分方向吗？ 它有一个主持的方向。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哈，关于这个考试的内容，我们了解之后，来看一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在这个校考的时候、报名的时候啊，相关的一些要求。 一个就是我们报名的时间段是8号开始，一直到2月21号，这期间是报名的时间。然后报名的网址大家就可以上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的招生官网上去报名。然后初试的时间是22号到27号，这六天。复试是从28号开始到3月2号，3天。应该是27号晚上差不多9点左右，我们就会公布进入复试的名单。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报名的时候，我们是只在北京有一个考点，而且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不用现场确认。你只要在网上报名就行了，然后会有提交照片，但是你提交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提交的照片一定要是合格的照片，不要影响你的考试。还有一个就是他每天的每个时间段的考试人数是有限制的，所以如果说考生确定了，建议你尽早报名，省得到时候比如说你想去，假设说你想23号上午考，你报晚了，那这个时间段满了，那你就报不进去了，所以一定要提前报名。还有就是报完名之后，你一定要及时的去确认和缴费，如果3天以上没有确认没有缴费，这种情况系统就自动删除了，所以需要重新报。主要就是这些。 刚才您说的这个照片一定要合格哈，合格的照片它的要求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 像素 啊，然后还有正面照啊，因为有的学生上传一个生活照，其实照片主要是用来核实你本人身份的。你上传一个生活照或者上传的模糊不清楚的，我们核实不了本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提醒你照片有问题。 可以 PS 吗？有很多同学问这个，为了让自己这个好看一点哈，然后老师看着可能这个 其实这个无所谓，这个照片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核实你本人身份。老师看不到你的照片，这个没有任何影响，你就上传你本人的照片就行，不用 PS。 那要是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素颜吗？ 这个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可以化妆。 可以。好，那这个，而且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考点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外地的考生要是报考的话，也得必须要到北京来。 也到北京来。 我们可以这个，刚才您说的每天每个时段考试人数是有限制的，大概是， 一个时段差不多200人左右吧。 好，所以呢，这是一些考试的硬性的要求哈。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招生简章上呢去仔细的研读，然后可以得到一个这个更全面的了解。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有关这个北京联合大学其他一些方面的内容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学条件啊，我们的师资啊什么的，那么稍后呢也请那个鲍主任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表演专业我们都会请到什么样的老师啊来给大家做介绍，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啊等等。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到哪些方向去就业啊，那可能这些呢也是大家所关注和关心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留言啊，留下您关注的问题。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啊。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今年的一个艺考的招录政策，招生简章上呢会有更为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哪一点不太明白，仔细的去阅读招生简章。一般很多这个有校考的这个学校啊，赵曼老师来到这儿的时候都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哈、可以借鉴的一些教训哈、比如说相片不对呀、还比如说把这个名字啊什么都写错呀，真的是有那么粗心的学生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哈、在提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仔细的检查。 对，包括那个我们也发现好多家长就是报完名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那个省份当时就写错了，因为他是需要选的，好多人就没注意，嘣上就过去了。很多人就是默认都填成北京了，还有的男女填错了的。 对对对， 像有的家长帮着报名的，结果身份证号写成自己的，这种真的是特别多。所以提醒大家报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这样也避免将来出现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会允许他就是说提交了之后也回去再重新改，再重新提交吗？ 如果说你已经交完费了，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给您后台改，或者是比如说您当时没发现，等到考试的时候发现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试当天现场再改。 也可以 也可以。 说到这个现场的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表演专业参加校考需要网上报名，如果说没有报名，然后呢我想去参加校考，这个允许吗？ 也可以现场报名，但是现场报名得跟考生说清楚了，肯定是得人家正常报名的所有的学生考完了之后再给您安排。比如说那天考完了到九点、那你也得等到九点才能最后来安排你。 这也是合理的。 这也是可以。对，你可以去当天去，包括有的考生比如说我当时选了22号，但是我22号有事儿、我考不了、那你23号来也可以、但是一定是得排到所有的考生之后再考试。 也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这种情况的发生哈、该报名就报名。最后实在不行，说我临时起意，我说我要去考这个校考，那你倒是可以去，也给你这个机会哈。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考生他都是参加好多学校的校考嘛，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合理搭配一下，这样也避免给自己造成麻烦。 好。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进行今天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首先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那个大类招生的那些专业，我们是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才进行专业分流，应该说是在大一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专业认知课的介绍，然后使学生对于这些专业有更深刻的了解之后，这样再进行专业分流，能够保证学生选到一个自己想去的专业。因为可能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如说直接确定专业的话，他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他想去的，但是等他进校一年之后，通过对于专业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他就会确定自己的将来的从业的方向，这样来确定自己的专业，这样更好的能使兴趣和专业相结合，也有利于学生能够在将来做出一定的成就吧。至于我们学校这些专业，应该说我们学校整体的就业率都挺好的，基本上我们每年的就业率保持在98%左右，所以很多学生毕业都挺好，找工作找的都不错。比如说我们这些表演专业呀，然后这些绘画专业，应该它针对的都是北京的文创这个行业，应该说正好是跟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啊，包括跟北京近几年人才这块的缺乏，这个缺口应该是正好是吻合的，所以很多毕业生找工作找的也都挺好的。比如说表演专业，我们也有去当演员的，也有到一些包括节目主持人啊，包括策划呀，包括一些进一些基层单位去做这种创作能力的这种文艺骨干等等都有。比如说绘画专业呀，它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可以在北京市文化艺术管理和运营的相关机构，像影视啊、动画啊，大家都知道北京这类的公司特别多，所以相对来讲包括一些中小学的，而且绘画专业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考教师资格证，将来你也可以去小学当老师，所以这也是就业的一个途径。 是绘画吗？ 对，因为就是相对来讲哈，我们学校整体就是艺术学院，因为它的具有这种艺术的底蕴，而且好多学生去自主创业，自主创业的特别多，然后自己开办文创类的公司啊，文创类的企业也都很多的，包括我们那个韩磊，就是当时是 韩磊唱走四方那 个，不是他自己开办了一个公司，当时是2014年的时候，应该是李克强总理接见过他，当时是我们学校还有一张照片，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他就自主创业，办的也挺好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音乐学有一个师范方向哈，这师范方向的30人培养的是什么这个教学人才呢？是去的小学啊、中学啊？ 对，主要是中小学，包括职高啊、中专啊，从事这种音乐教育的。包括幼儿艺术啊、社会音乐等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不少的学生考研究生的，包括继续深造的也都有。 好，来我看一下这个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提的问题哈。吴丽想问一下，关于表演专业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身高啊什么的要求？ 没有 、都没有哈，因为我们表演有主持方向哈，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演绎那个人物。 因为实际上专家在打分的时候，形体这块他会考虑你，综合考虑你自身的那个整体的状态，对，包括你的身体的柔韧度啊，整个气质啊，适不适合从事表演这个行当。 所以大家只要是对这个专业喜欢有兴趣哈，就可以去报名。好，那大家呢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哈。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呢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相关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这个片花吧，先来了解一下这所学校。 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是由北京邮电大学于2005年举办，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京举办的唯一一所独立学院。学院学科涵盖公管、文艺等四大门类，涉及19个专业。学校环境优美，宜居宜学，为5000多名在校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一个绿色大氧吧。学院师资优良，校长由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担任，学科带头人由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博士生导师担任，骨干教师来自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和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的研究生，教师团队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团队。学院被纳入北京邮电大学发展战略， 自2015年起，北京邮电大学已接收近80名三批品学兼优的世纪学子，在大三专业课学习阶段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交流。学院与延庆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学院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邮区中心局、中兴通讯、益阳信通、水晶石等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校企合作项目合作协议，学院实施工程教育和工程师培养，高度重视实习实训，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7个校级实验教学中心、5个校内综合实习实训基地、108家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校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全国移动互联网创新教育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动漫创作及人才培训中心。学院成为人社部和北京市人社局送企业进校园为毕业生就业助力的试点学校。好，下面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的招生就业处王帅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北邮世纪的艺术类的专业和招生的要求。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来看一下，只有一个艺术专业哈。 嗯，对，数字媒体艺术这个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么今年呢，在这个北邮会招北邮世纪会招多少同学呢？ 我们在北京地区今年拟投放55人的计划。 55人计划。 嗯， 好的。 使用北京市美术联考成绩。 嗯，也是。 不用参加校考。 校考。 没有校考。 只要参加了这个美术统考，然后过了，在高考的时候就可以填报我们的这个艺术类专业了。 对。 嗯，好，那刚才其实在这段录音当中大家多次听到了北京邮电大学哈。肯定是因为这个名字上就有这个脱不开的关系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从2015年起呢，我们和北京邮电大学呢就是有一个这个交流哈。那么我想这个对于学生来讲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也不妨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去北邮学习。 嗯，好的。这个谈起这个访学的事儿啊，我还是想从这个学院办学的这个初心谈起。这个我们世纪学院呢，源于这个北京邮电大学啊，想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北邮的这种教育资源。这个为了办一所有影响力的信息类的应用型高校啊，这个通过北京邮电大学对我们世纪学院发展的这种支持啊，我呢深深感受到这个邮电大学是一所这个具有责任敢于担当的高校，这个在此真是表示衷心的感谢。比如说这个我们那个邮电大学把我们世纪学院纳入了自己一校四园的总体发展规划中啊，给我们派来了这个国务院特殊基金会的专家或者博士生导师啊、硕士生导师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担任我们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啊，向我们这个世纪学子啊敞开了这个北京邮电大学的文艺这个交流的大门，并且还为我们世纪学子提供了像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党员等这些荣誉证书。这些呢对家长和学生来说可能是小幸福哈。这个为了使这个学生获得北邮的资源，我们学校也一直在努力。其实恰好承接这个北京市双培计划这个东风，然后我们学校和北邮啊，这个我们和学校和北邮为一些高考发挥失常或者说想追求211这种在名校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这种访学的机会，包括后面还有这个联合培养硕士生的这个机会。我想这些都是源于我们对一切为了学生更好的让学生享受到邮电大学这个好的教育资源这个初心。那么具体有什么标准呢？访学我们是本专业排名前15%的学生有机会到邮电大学去交流学习一年，在大三这个专业课阶段。然后那个 对应的这个专业当中， 对应的专业，对，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也私下交流，这个我们让学生去这儿能获得什么，能得到什么好处， 对， 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它有以下3点。第一呢，我觉得是那个平台更高，这个舞台更大，我们世纪学院的学子啊，能接受更多的这种大师，更多的优秀的北邮的学子，更高层次的这种学科竞赛， 以及这种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啊。第二呢，我认为是更加的一种自信，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啊，他们的高考成绩啊和北邮的学生相比啊，是相差100到200分。那这些学生呢，进入北邮之后，经过他们的努力学习，从能跟得上到学得好，最后甚至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我想这对他们这个信念来说是非常好的。正如咱们这个流行这句话，这个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他们肯定对他们肯定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我只要努力学习，可能就不一定会比这个985 211名校的学生差，甚至为他们以后进入工作岗位奠定了这种良好的这种心理素质。 嗯 啊，然后再一个我想说的是他们的经历啊。一个学生如果能够在不同层次的高校学习，一个是一流的高校啊，一个是普通的独立学院，这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交友、交际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种财富，对他们的这种今后的生涯规划应该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嗯，那从2015年开始哈、这个计划实施到现在，大概有多少名同学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80名同学了。那么这些同学这个回来的反应有没有跟您说？那么是不是也总结成了刚才这个平台自信和经历啊？您总结的这个六个字。 其实应该是大同小异。这个从这也是从我和他们的交流的这个结果之后这个我们共同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80名同学哈、同学当中最终有多少人比如说上了北邮的研究生啊，有我们的统计吗？这个比例有吗？ 是这样，我们统计了一下，上研究生这80名同学啊，将近50%的学生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其中有30%的学生是上了邮电大学的研究生。 那这个比例其实还是 这个比例呢，如果是从单从这一波学生来说应该是比较高的，因为很多高校它能达到10%的这个研究生率，这还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说这项措施其实是对于北邮世纪的同学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向上晋升的一个平台哈。 对，是的， 只要你努力学习，你都有机会为自己寻求更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哈。 对对， 刚才您说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对， 有了这种经历，自然就有了那种向上的动力哈。 对对对， 这是在北邮世纪呢，可能会让我们同学近水楼台能够得到的，对于自己发展的最大的一个收获。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刚才在这个片头当中，大家可能没有听到过哈，但是呢，确实有这么一条新闻，大家可能在新闻联播里看到过，就是在去年3月份呢，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曾经报道了一条消息，就是北邮世纪主导制定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成为我国文化领域首个国际标准。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如果用通俗的这个说法来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在各行各业啊都有一种标准，比如有食品标准，有通信技术标准啊，那么这在动漫领域也有自己的这种标准，但是呢这个动漫这一块呢很火呢，但是一直这个标准没有出来。其实我一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最后也是说看到了这个新闻联播更惊讶。为啥呢？我在我的这个印象和脑海中啊，我觉得这个标准这种大事啊，一般都是由这些双一流高校干的。 名校啊。 对对对对、像我们这个世纪学院这种独立学院，我说我觉得就有点天上掉的馅饼太炸了、砸到我们这儿了、难道？其实这个冷静的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对我们世纪学院的学子来说会更好。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件事儿，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说，虽然我们是世纪独立学院，但是也能说大一点，也能为咱们的中国梦，做一点绵薄之力啊，贡献点，因为它毕竟是国际的这种标准。其次呢，也让我们更加坚信这个主席说的话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实力也是奋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最后我仔细想一下，我们制定这个标准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这个基础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这个拥有了三个北京市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啊，这个体现了学校比较高的这种办学水平啊。还比如说之前我们介绍的我们学校的师资，有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还有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的团队啊，还有这个后期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啊，比如说在百度啊、腾讯啊、阿里这些比较牛的互联网企业工作，甚至说像在好莱坞制作那种大片《美女与野兽》，都能有我们学生这个做学生作品的这种影子吧。 嗯 啊，从这几方面来说啊，我也感觉到我们设计学院能够说承担这个国际标准，一方面是得到这个国家相关部门的厚爱，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国家。 那也就是说这种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首个国际标准哈，在我们主导下完成了，那也说明其实我们的学生他们的这个能力哈， 对， 得到了一个认证哈。另外呢，我在这个知乎上哈查了一下哈，就是看到了一位其实是来自我们学院一位老师，他在网上解答这个网友的提问，然后呢网友就问哈，说我们北邮世纪的同学他的优势是什么。这位老师说呢，我们参加各种国际大赛，包括这个比如说全国的啊，还有北京的啊，动手的实践多一点，走向工作岗位呢都有一技之长。当然他说可能理论上我们会稍微的可能显得会稚嫩一点，但是动手能力绝对的没有问题，只要是走上工作岗位就会得到这个工作岗位就会得到这个工作单位领导的认可。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世纪学院的学生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优势之一吧。这个首先从两个方面说。第一方面呢，您说这个我也发现我们世纪学院学生啊，毕业五年之后的有很多一部分是担任了这个要么是小组的，要么是团队的，要么是部门的重要的负责人啊，甚至有的是在民企，像我们在华为都有现在都有好几十名学生都是来自我们世纪学院的啊，像这个移动啊，那都是那也都是上百人了。 嗯 啊，这些民企中有很多这个世纪学院的影子，但是这个他们怎么进得去呢？那我想还是靠自己的实力。那么怎么靠自己的实力呢？我想我们学校其中一个氛围就特别好，就是这个竞赛这个氛围。 嗯， 这个竞赛这个氛围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学生啊是不喜欢逼着你去学，我要给你布置多少多少作业，你要给我完成，或者说你这个要给我考多少分，怎么样。 嗯， 这个 不采用这种方式。 对，其实我这个学校倒是换了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老师带着他们去参加比赛，做两个挑战。第一个呢，是你要和这些名校的学生挑战， 你 要证明他是名校，你是普通学校， 我也行。 第二，你要是给自己挑战， 嗯， 你证明你可能高考没有进入好的学校，可能这是暂时的落后，通过在咱们这儿有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有好的学校提供的这种平台，让你有机会再重新展现出来你的这个实力。所以我个人啊，通过这个事情总结了一下我们这个竞赛氛围，可以用两句话。第一个，这个竞赛促学习；第二呢，这个竞赛助就业，助力就业， 那是说这个助学习可以理解哈，助就业是因为这些大赛很会被这个用人单位认可，是吧？ 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为啥促学习呢？就是我们这个竞赛啊，参与度特别高，有40%的学生都参与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国家级的，或者北京市省部级的这种大赛啊，甚至如果更好一点呢，还要参加一些国际型的这种大赛。他的每年学校拿出100多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给这些学生提供这种后勤啊等一系列保障。这是他们参与度高。所以说大伙儿一看，哎呦，我的同学都去参加竞赛了，他不去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这玩的可能都没伴了。所以说通过这个调动他们的学习的积极性。再一个呢，这种 获奖率高，获奖率高，然后这个学我们这个学生啊参加这些竞赛之后累计计算一下，将近有3000项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通过他们这个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省部级这种奖项，他认为我能行， 嗯， 我可以，我能干得好，那么对他们以后这个再学习专业技术知识的时候，就真正是把这个兴趣给凸显出来了。 兴趣出来之后，他的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自然而然就提升的很快了。 能力提升了呢，用人单位看着就好了。 有能力提升了，因为我们都是应用型的、技术型的，他不是说你到那儿耍两句嘴皮子说两句就行。那可能面试的时候，真是得需要你说出个一二三，或者甚至有的需要你做出个什么东西。他通过这些机会和平台，拿出这些。国家级比赛证书，就这个敲门砖一下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所以说，应用型人才，培养人才的这个高校来讲，学生的动手能力都应该特别的强。即使比如说在应聘的时候，我嘴不好使哈、但是我动手能力，我说嘁哩咔嚓，我干点什么，那个用人单位那马上就会喜欢这样的学生，会招走哈。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试点学校的称号就叫送企业金校园为毕业生就业助力，那就是说企业会走进我们学校当中来选人，是这样吗？ 对，是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就业的一个特色吧。我简单谈一下我们学院的这个就业。我们学院这个就业啊，基本上可以概括这几项，就是签约率就业率高的同时签约率也很高。我们这个就业率呢，应该在北京高校应该能够在前10名，签约率，应该能够在这个前8名。这个是双高。那为啥这么高呢？我们这个这么多年也一直坚守一个信念，做法，就是学院为每个学生要至少提供6个工作岗位。也就换句话说，只要你在我们世纪学院学习。只要是老师给你推荐的这种就业岗位，那你不放弃，那应该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那通过哪几个平台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招聘会，我们不单在我们的校内每年举办几场招聘会，而且我们获得了北京邮电大学的支持。北京邮电大学它那个校内招聘会，我们可以去，它有专门对口，类似我们这种应用型的，包括我们和北京市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举办的这种招聘会，包括我们还有100多家这种校企合作的，单位， 这些都可以帮助 对 我们的毕业生， 累计算下来，基本上是每个学生会有6个工作岗位。 刚才您说，只要你自己不放弃，你走进一个工作岗位那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啊。那么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另一所学校，那么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那么关于刚才两所高校的问题，在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呢集中来回答，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部南部地区有中度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误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3所高校，北京联合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以及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第3所学校。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北京地区唯一一所独立设置的艺术类高等职业学院。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开设京剧、地方戏曲、音乐、舞蹈、艺术设计和影视表演等多个专业方向，已从单一的戏曲学校发展成为综合艺术院校，培养了孙玉民、张学金、赵宝秀、古文乐等近7000名艺术人才，北戏确立了6个1工程的纲领性章程和发展目标，即建立一批艺术生源基地，聘请一批名家名师指导督导教学，重点建设传统特色专业，带动全院专业建设，促成一批艺术教育科研成果的产生，打造一批北戏知名品牌教师，创排一批优秀传统和原创剧目，建立少儿戏剧场，推出一批优秀毕业生和民族艺术传承人。2013年6月1日，北戏开办全国首家少儿戏剧场，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以少儿宜观看的节目为主要内容，以北戏在校学生为演出主体，及创作、演出、观摩、教育、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演出场所，培养戏曲后备力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打造知名文化品牌。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黄珊珊。黄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面对面。 欢迎您。那刚才听到介绍，我们就说其实很多在我们学校毕业的这些演员老演员哈，其实都是我们很多戏曲名们特别熟悉的名字哈。原来他们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对呀、像现在在北京剧院的一些老专家，李玉福、 然后评剧的还有这个古文乐， 嗯， 还有很多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比如我们学校的苏玉明老师， 嗯， 就是院长，原来也是从北京京剧院来的， 哦，对， 荀派传人。 大家一听古文乐的名字，我估计相当多的人都会知道啊，他的那个杨三姐告状啊。那今年呢，其实北戏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哈，在这个招录政策上，那就是要自主招生了。 对对对，今年我们争取到了自主招生的资格，然后呢，今年在北京首次自主招生，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招生的一个变化。 对，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变化，对于要考北戏的同学们来讲，也要特别的关注哈。自主招生我怎么考？考什么？那么考完了之后哈，我该怎么办？那么也请黄院长先就这个我们今年最大的亮点变化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自主招生的专业。那首先呢，是我们学校是以戏曲为龙头专业的学校，所以戏曲是首当其冲的，所以我们今年呢，戏曲自主招生，那个方向呢是舞美技师、京剧表演、京剧音乐表演、昆曲表演、昆曲音乐、评剧表演、评剧音乐，这些是我们今年戏曲专业招生的方向。然后就是曲艺表演专业，曲艺表演专业呢有评书和古曲。音乐表演专业呢是器乐演奏、声乐演唱，舞蹈表演专业呢是中国舞，戏曲影视表演那就是这个表演专业。 嗯， 舞台美术设计与制作呢，我们今年是招戏曲影视灯光与音响、戏剧影视人物造型。以上呢是我们今年要自主招生的所有专业。 那么这些专业和2017年相比有变化吗？ 基本上没有 变化。 对， 那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专业今年就是应该说所有的专业今年都是要自主招生。 对对 对, 对， 嗯，只要大家要报考这些专业哈，大家都是可以参加自主招生的。那么对于自主招生，我们怎么样来考啊，怎么样来这个参加？ 是这样，这个首先还是得进行这个高考的报名。首先你得通过北京市的这个高考报名平台， 嗯， 然后高考报名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是希望自主招生呢还是进入统招，因为这是两个程序， 我们还是分两块走， 对，分两步走，但是我们的统招呢今年我们还是依旧进行，我们是在3月10号11号， 嗯， 然后这个自主招生呢是按北京市规定的这个时间，预计是在3月底，所以只要是你高考报名了都可以参加这个统招的考试， 可以参加。那么你自己可以去决定自主招生还是参加这个统招。 对 对, 对。 那么所有的我们的这些计划都是放在一块儿的，是吗？ 今年整个计划是90名。 嗯。 你计划90名。 嗯。 因为最后还没有，北京是90名，自主招生你计划是50名。 嗯。如果我要想参加这个自主招生的话，我需要去学校参加相应的考核，对吧？ 首先还是得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 这个，对， 哦，也是还要经过这个阶段。 首先是在北京市报这个高考， 嗯， 报完高考以后，然后我们1月1号， 嗯， 我们的网上报名就启动了， 嗯， 现在就可以去报名。然后我们一般是考试前一周， 嗯， 我们呢会进行一个这个核对， 嗯， 信息的核对啊，然后呢就进行考试。 那这个报名的时间相应来讲挺长的呀。 对对对，我们那个两个，应该是3个月。 对呀，1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对，现在对对，嗯， 对， 现在就可以报名。然后我们的这个考试时间大概是3月下旬，指的是自主招生。 那个，自主招生，那个， 对，前一周我们 对对，统招是3月10号、10号、 11号。嗯，那么这个大家记住，这个现在就可以报名了。那么报名的时候，大家就要去比如说报好之后，我要是自主招生，我还是要统考，这样是要分开的。 对，只要上到我们学校的网站， 嗯， 然后它有一个进入这个报名系统， 嗯， 它会有一个很详实的 选择， 对，让你去选择。 那么这两个考试，是要是两种这个， 是两个分的小平台， 那然后就是它的那个题目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这个专业考试基本上是内容相同的， 相同， 只是文化考试自主招生呢， 是 学校自身命题。 嗯， 然后呢，我们今年的命题呢是考语数外3门， 嗯， 总分是300分， 嗯， 然后专业考试呢是总分是100分， 嗯。 加起来是400分， 嗯， 就是考美术专业的要注意一下了， 嗯， 必须得先参加北京市的美术联考， 嗯， 联考成绩好了之后， 我们才能进入我们学校面试。 这些专业里面相对来讲应该是哪个专业它是要需要美术成绩的？ 就是我们这个舞台美术， 舞台艺术设计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影视灯光， 嗯， 戏剧人物造型，这两个专业方向是， 这个是需要美术成绩的。 对对， 那么其他的那些曲艺表演、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和戏曲表演需要的都是我们的专业成绩了。 对对对，我们自己学校。 对，那么在自主招生考核通过之后的这些学生是不是就不用再参加高考了呢？ 对，只要我们考核通过了，然后我们录取了，就不得再参加当年的高考，就提前就锁定了。 锁定了 上我们学校了。 对，好，那么想要参加统招的同学就是你就是另一波了 啊，对， 参加高考，然后呢填报我们的志愿， 对 啊，是这样来进行的。这是一个今年自主招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哈。那么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啊，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另外呢，今年的这个招考方向呢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音乐表演专业的器乐表演，它特别限定了有哪些啊这个器乐生可以报考。 对，我们那个招生简章上都给大家说清楚了。 嗯， 因为去年我们是整个音乐的专业方向都有。 嗯， 那今年呢我们对器乐这一块呢是规定了小的专业方向。 嗯， 他们是小号、长号、长笛，就是管乐的。然后呢弦乐的这一块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斯，然后就是钢琴，就是西洋乐。民族乐器呢是二胡、琵琶、中阮、古筝、扬琴、唢呐、竹笛、笙、民族打击乐。对，刚才忘了说一个西洋打击乐。 嗯， 这些专业呢都是我们就是上面有的专业我们招，如果没写的专业我们就不招了。 嗯，刚才你说像什么萨克斯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今年就不招萨克斯 了。不招 了。 像音乐表演的声乐演唱的， 这个跟去年基本上是一样的，还是三种唱法我们都招生。一个是美声、民族、通俗、 通俗，这是都招的。舞台艺术设计和制作哈。 对，这个得强调一下。 对， 谢谢。就是戏剧影视灯光音响这个方面呢只招男生。 嗯， 因为他要上高啊爬低的 啊， 这块男生呢就可能 比较好一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登高爬梯的事儿男生来干。 就是就是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你得有那个美术统考的成绩哈，才可以报的。好，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今年的这个招考方向，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成绩认定方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怎么样来核定呢？ 标准呢就是统招跟去年一样。 嗯， 首先你得通过学校的这个专业成绩，然后呢我们发合格通知书，然后参加高考。高考呢也是我们高职的招生是高加会，就是高职的三门语数外加上两门会考的成绩，会考成绩必须过 C， 就是必须合格，我们才能录取。然后文化合格以后专业从高往低录，这个是普招的。然后那个自主招生这一块呢，我们是就是学校来考文化，考专业，然后学校制定分数线，然后也是文化过了录取线以后专业从高往低录 来。 就是美术这一块要强调一下，因为美术我们拿到它的合格成绩以后就不再考它的那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就是技术考核就没有了，主要是一个面试。面试这一块呢成绩呢最后折成，就是联考的联考成绩占40%，联考成绩占60%，我们学校的专业成绩呢占40%。 好，这是一个成绩的认定和录取啊。招生简章上大家可以详细的去看哈。那刚才呢在这个录音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是北京地区呢唯一一所这个可以说是不是读就是 唯一的一所这个 戏曲方面， 不是，就是艺术类的、 艺术类的高等职业 的 公办的高等职业学院哈， 高职学院。 所以说有志于戏曲方面的这些同学们呢可以去。而且刚才听到这个学校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知名的毕业生，我们就会想，哎，这么多大家都从那儿出来。但是呢如果大家关注最近的一些这个节目啊、演出啊、消息啊、新闻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一波一波的孩子们哈，同学们其实正在 茁壮的成长哈。 对，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也请呢黄院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学院所独有的一些特色是什么。 我们学校呢是一个以艺术实践为建长的一所学校，因为艺术实践呢是实践教学，是艺术教育特别是戏剧教育的主要环节，所以我们学校呢很注重学生的艺术实践，注重老师的呢是创新创作。所以我们学校有几个结合，一个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再一个是艺术创新创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然后教学科研创作与社会服务相结合。那我们呢有三个依托，哪三个依托？我们学校有少儿戏剧场， 对， 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排演场，最后变成了少儿戏剧场，是全国首家以少儿服务于少儿实践呢，青少年也不是少儿，青少年服务的一个剧场。我们这个剧场呢，开办四年来，演出1000多场，就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有学生的彩排演出。然后呢，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书馆，这个是北京每个学校都没有的 书馆， 北戏书馆，就是说书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每个星期六晚上可以到我们学校来听书。 哎，那就是不是说曲艺表演的这个评书的， 对、 学评书的 表演学生的一个实践的基地。 哦、 这个少儿戏剧场呢是所有学校的所有专业，戏曲、音乐、舞蹈等等，然后舞台美术是通过为这些专业服务，做后台服务，化妆啊，灯光啊，设计啊等等。 那是不是说这个校少儿戏剧场呢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我们是服务于比如说少年儿童的，所有的剧目都是青少年来适合看的。那是呢这个里边的演职员全是我们的学生，比如演员是学生， 老师和学生一起。对， 那同时它其实又是一个我们北戏的在校学生的一个，就刚才您说的实践的平台。 对，一个实践的平台，学生实践的平台。 嗯， 又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是提高的学生的职业能力，打造学生的职业品格。 那刚才您说了，像少儿戏剧场啊，像这个书馆啊，都是每个周六在我们学校里面去演出的。 对，我们还有 演出的， 还有一个依托就是我们。一个是就是我们学校承接了政府很多政府性的演出， 我们也出去演出， 也出去演，比如说最著名的吧，前一段时间报道的最火爆的就是我们11月份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来中国访问，我们这个猴戏就是在这个畅音阁里头， 是在故宫里面， 故宫里头畅音阁那个、 那 是我们老师带着学生演那猴戏、这个是掌声10几次，然后美国总统跟我们的小演员各个握手，还有一张特别好， 对， 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照片，那 可多的小猴了， 对，我们学生那段时间都很兴奋，学校也是，然后我们 那都是我们的学生啊， 都是我们的学生，然后我们还有通过这些就是进校园呢，民族艺术进校园，还有这个周末场，就是平时我们还要下到那个社区的周末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政府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惠民的演出，我们都参与了。然后我们还每年，我们连续4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参加了全国艺术学院的精品的展演。对，我们拿到国家艺术基金的戏照，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创作的小姐妹，就是曹云英雄小姐妹等，就是我们学校还就是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一块，就是打造核心价值观这一块，我们在北京精神文明办委托学院，就是把中华美德的故事连续三年委托学院来创作，那目前呢创作了近24个作品，全部是他的中华美德故事。我们这个在小学去演出，所有的孩子，这个演员都是孩子们，就高职的孩子们， 然后孩子们来看 啊，对，孩子们演，孩子们看，这个观众都达到了10多万人次，所以这个反响特别好。今年我们学校还是全国，对，还是全国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先进单位。 我觉得这种形式可能对于青少年来讲特别易于接受， 对， 然后弘扬传统文化， 对， 自然而然的就看进去了，而且台上演的呢又是他们的同龄人， 对， 是吧，这种互动和交流就应该特别的融洽。 对，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就是鼓励学生参加各种 活动， 技能大赛， 哦，技能、 就是、高职学院的技能大赛 哦， 就是我们每年的技能大赛的获奖率都是很好的。 嗯，这里所讲的技能，就是指的这个我们的演艺。 哎，对呀、啊，演艺技能、嗯，就是前一段就是国家有一个统计，就是数据，就是全国有12,300所职业学院，但是我们学校的比竞赛成绩是进了300强的。 嗯，哇。 12,300， 很强啊， 是啊， 10,000多， 对呀、 啊 哦，所以我们这个艺术实践的这个平台的打造，对孩子们的最后的就业， 嗯， 刚才那个北邮的老师说了，他们的就业率也是很高， 嗯， 然后就业和签约率， 嗯， 我们就业率是99%， 一般都去做什么呢？ 一般有的是去，因为这个全国招生，有的回当地去当老师， 嗯， 有的自己创业。我们今年学生创业还拿了北京市的，创业的二等奖， 嗯， 就是北京市的二等奖，在职业院校里头我们排第一名的。 哇， 所以我们也鼓励学生创新创业， 嗯， 然后自己有出去开办培训机构的， 嗯， 然后也有进一些文艺团体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进一些，就是进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文化， 嗯， 文化馆呢？ 哦 啊，对对对， 就是群众文化部门， 群众文化， 嗯， 还有一些去幼儿园当老师的。 哦， 对， 哦， 他们 是这样， 嗯。 那如果说他们向上深造的机会，他们会对应在哪儿呢？ 有，他们自己可以去，一个是我们学校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每年有推荐15%的人去参加这个。专升本考试， 考试， 然后就上联大了。 哦、 这个是我们联系的学校， 哦、 然后还能戏曲专业的是上中国戏曲学 院， 对，他是那个对口的。 嗯， 然后自己还可以考成人高考。 嗯， 有很多学生反而是还出去深造，因为我们学校跟那个乌克兰哈尔科夫，我们有这种送学生的这种关系。 去国外， 哎，去国外 深造。哎，那这个其实上升的渠道还是挺好的，还是有的哈。而且呢，如果说直接就业的话，那个方向也都不错哈。 嗯、 这个我觉得学这个真是深有这个一技之长哈。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个在这个方面呢努力的去打造自己。同时呢，刚才听您的介绍，应该是为这个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方面做了很多社会性的工作， 对 对, 对， 是吧？ 对， 好运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美术生也是自主招生吗？啊，刚才 对，我们这个两个专业都自主招生， 就是舞台艺术设计。 对，特别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传统舞台美术。 嗯， 我希望大家很关注这个 传统舞台美术，包括 就是我们舞台上的给演员们化妆 啊， 穿衣服， 嗯。 然后他那个临穿破不穿错，他们这个里头是很讲究的。 哦，临穿破不穿错。 对，他就是因为他是戏曲的城市的东西是很规范的嘛，所以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只要有美术基础的，将来这个就业前景是特别好的，真的 真的。 现在全国都缺这种舞台美术，就是这种传统的舞台技艺人员，就是怎么样给人梳头啊，梳齐头啊，梳大头啊，这个都需要学的，所以这块是 就业非常好 啊，对对对，希望大家来哦，欢迎大家。 好的，那么也谢谢这个黄院长呢给大家做的介绍哈，同时也有朋友在问今天三所高校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哈，那也顺便您先给说说吧，这个 啊，对，我们学校还是有优势的， 有优势， 我们的戏曲表演专业是免费的。 戏曲啊，都免费。 就是刚才我说的戏曲 表演， 表演是免费。 对， 然后曲艺和其他的专业呢，每年是12,000。 12,000哈。好，那这个鲍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联大应该有免费的是吧？也有。嗯， 那个音乐学师范，因为它是师范的，所以它是免费的。然后那个其余的，包括表演啊、美术类的，都是本科是10,000，然后高职就是那两个高职专业，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这两个是12,000。 嗯，好，来问问这个北邮世纪哈，王老师您那儿？嗯， 我们美术类专业只有一个数字媒体艺术， 对，就一个。 这个专业收费标准是1年38,000。 嗯， 在这个和公办院校相比是高出不少，但是和这个独立学院相比又低了不少，中间水平。 这是一个这个费用方面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这个想问联大的工艺美术招多少人啊？去年的分数我们这儿您手里有吗？ 工艺美术它是放在设计学大类里面招生的，